该守的人，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你的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国办印发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补齐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短板。最高检发布了通知，要求深入摸排侵害英烈名誉荣誉案件线索，通过办理典型案件，起诉一起，警示一片。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了数据，通过发展都市现代农业，目前我国35个主要大城市的蔬菜肉类等自给率已稳定在80%左右。中国科学院3号发布了国内首款云端人工智能芯片，理论的峰值速度达每秒128万亿次定点运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铁路运输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印发，拟规定铁路运输企业的餐饮经营应做到明码标价，质价相符。银保监会发布消息，将加大惠普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力度，着力解决小微企业、三农、扶贫等重点领域的重点问题。北京印发方案，今年开始，3级医院分时预约诊疗将精确到30分钟。 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看海。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我无处可逃，你的心不在，你总是想跑，我只想要 卓迅的一首《看海》送给你。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卓迅的声音有一种具有独立的声音气质，而要说到有独立气质的女生，那郑秀文就不得不提了。她是充满着不可思议力量和能量的女生，在气息方面的优势可以让她在现场尽情的游刃有余的展现她又唱又跳的本领，但她的现场绝对是一种视听的双重享受。马上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和你分享这首郑秀文的《值得》。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深的失望，没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做，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个没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个没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

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高亢。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爱更远，比天还要高。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它成长更快更美好。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比天还要高。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它成长更快更美好。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它成长更快更美好。 相见仿佛触电，与你诀别后数年，于知己婚礼盛宴，就巧碰到如看剧上演，当天的你今天出现，只熟念但不安的友善，又夸意闲聊后不知所措，两双手也再次大雨洒过后晴天，是路生空我自在空篇，从上次吵架后八周不睬不见，彼此关系急速搁浅，若那天故事重演，让怒火依稀沉淀，共你也许有幸较早以前而组织同回味昨天，可惜经过光阴洗炼，各自有自己的新发现，两心知完场后终须分散，也许不再遇见。大雨洒过后晴天，是路生空我自在空篇，从上次吵架后八周不睬不见，彼此关系急速搁浅，若那天故事重演，让怒火依稀沉淀，共你也许有幸较早以前已组织婚礼。

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毒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交通部近日发布了公告，铁路运输企业的餐饮经营行为应当规范，应做到明码标价，质价相符，不得出售无生产单位生产、保质期和过期变质产品。商务部三号表示，自2018年的3月23号起，对原产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进口箱底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要求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在核定的编制内至少配备一名具有专业水准的专兼职教师从事职业指导。财政部呢日前透露，个税改革方案目前已上报国务院，包括提高基本费用扣除标准，也就是起征点。最高检日前发布了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应认真贯彻实施英烈保护法，深入摸排侵害英烈名誉荣誉案件线索，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英烈保护方面的职能作用。丝路青年读丝路朗诵大会在北京举办，该活动旨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丝路沿线国家的地区人文交流。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了公告，全球范围每年有7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 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寸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湖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湖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老地老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爱是永恒，张学友1997年音乐剧《雪狼湖》当中的闭幕曲，也是剧中唱出的频率最高的一首歌曲了。那不管是在剧情中的表白瞬间，还是告别的时刻，他们都用这首歌来表达情绪，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好像当大幕落下，这首歌响起，一切会再次归零。而下面这首歌也同样可以用在结束和开始的时刻。各位好，这里是 FM969 经典音乐广播，这是来自于张雨生和陶晶莹的一首《我期待》。 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是的挚爱，明白原始的情怀。 我情愿分合的无奈，能换来春夜的天籁。 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充满

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约定来自于周蕙，我们会被这首歌里的画面所吸引，远方的教堂，回忆里的钟声都在耳边不断的回荡，而对于爱情懵懵懂懂的年纪，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充满美好的向往，但是约定也会褪色，在时间里颜色一点一点的变淡，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来回挣扎，但至少所有人在认真许下约定的那一刻是真心的。爱一个人好难，来自于苏永康。 你说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四川，一个听起来就很巴适的省份，它有千百种姿态让人依依不舍，也有千百种美食让人垂涎三尺。它很大，大到很多地方我们只是听说，它又很美，美到很多地方我们只是路过，也心心念念第二次的旅程。说起四川，我们总会想到成都宽窄巷子和大熊猫，稻城亚丁绝美的风光，闻名天下的九寨沟等等。但四川的美又何止这一些，在距离成都60公里的地方还藏着一个小柬埔寨，那里有山有水有古镇，生活惬意又舒适。这个地方就是眉山，但眉山呢并不是一座山，它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来到眉山，三苏祠是必游地之一，作为北宋文学家苏洵、苏辙、苏轼父子三人的故居，这里呢一直是文人墨客表达静穆的地方。这里的庭园红墙环抱，绿水萦绕，古木舒服，翠竹掩映，形成三分水两分竹的岛居特色。楼台亭榭庄重典雅，匾额对联此意隽永。在寺内有苏洵、苏轼和苏辙的塑像，珍藏和陈列有三苏父子大量的手记、字画、文物和文献。每到应考季，这里的香火也都会很旺。瓦屋山被称为是中国鸽子花的故乡，这里有着满山的杜鹃花，每到四五月便百花齐放，十分惊艳。这里的山峦很是奇特，远远望去就像一张正等着开饭的桌子，有人说和南非的桌山很像。春季赏杜鹃，夏季来避暑，到了冬天瓦屋山变成了童话世界，大雪压不住的重重山木搭配林间的木屋，去过的人都说像极了北极的风光。民间失传，先有此山后有峨眉山，故名老峨山。山形的酷似峨眉，雄秀奇险幽，颇有峨眉山的架势。山中的名胜古迹如金顶、舍身崖、九老洞、万年寺、福鹤寺、一线天等，皆与峨眉山同名同姓。与峨眉山一样，在这里也是一个佛教的兴旺之地，来这里泛舟游湖，在佛寺虔心一拜，或在茶园清嗅茶香，都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眉山有着美妙绝伦的风景和内秀于心的文采，只有当你靠近它、走进它时，才能发现它的美、它的雅、它的秀。经典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我自己错误的决定。 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尤克里林的一首歌曲《认错》。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我和英奇来和大家互动啊，就是好久不见英奇了。 大家好，我是英奇。 哎，我们俩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有哪些难以启齿、不该如何表达的话语？其实，英奇，你知道这期节目我们应该怎么互动吗？ 这期节目我们应该保持沉默。 对，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句话都不要说，沉默。 现在开始吧。 可以吗？ 嗯。 这样不太好，不太好。这个我们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其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小问题，就是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嗯， 我不知道怎么去和你说， 对， 来表达我这样的心情。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嗯，也许有的时候可能是碍于面子吧，也有的时候可能是太在意他人的眼光了。 对，这个其实是分好多事儿的。就你比如说我，我像别人借钱我就不好意思， 嗯， 对吧？ 就比如说我要是跟别人要钱的话，我也不好意思。 对，特别是那种你借完钱你再要回来，那就更不好意思了。 对呀、啊、那就太难以启齿了。 那真是，那就我凭本事借来的钱我凭什么要还，对不对？ 那以后我绝对不跟你借钱了。 哎，说那咱既然就聊开了英奇，说到借钱了，我最近手头还真是，哎，英奇， 那你是要，如果要是借100以上的呢，我得找我老公商量。 你不是没老公吗？你不是单身吗？ 对呀、啊啊、所以没得商量。 哦，原来套路在这儿呢哈。 对， 哎，行，姐，我们这个话题跑到别人家小去了，还是赶紧跑回来啊。 嗯， 这个你有什么难以启齿、不该如何表达的话语吗？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那也希望呢各位听友在听歌的同时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啊。方法很简单，关注微信平台今天969，回复关键字话语，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这话我该怎么说。 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 没错，下一首歌曲为你带来一首张惠妹的 Bad Boy。

好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今天呢是我和英琴来和大家互动了啊，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平时有什么难以启齿说不出口的话语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的留言啊。 来看到有一位叫做陆爷的听友说，离开是无言的，有时候话越来越不说，越难以启齿，就多了一步距离，时间长了越来越远，就离开了。如果你真的不想说，就不用说了，交给时间做选择。 这位听友说的好像是那种分别的时候的话语吧、 嗯、 我看字面意思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嗯， 确实有时候分别的话语不太好说，这个只能交给时间来解释了。 嗯， 还有一位叫做毛毛的人说啊，最难表达的就是对一个人的爱，无论这个人是谁。哎，我觉得这位听友说的非常有道理， 尤其就是快到母亲节了吧，相信很多人都是对父母的一种爱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难以启齿。 对，我们平常还是我们国人的思维可能就是不太善于表达、嗯、特别是对父母的这种爱啊，像平常可能不会对家人说我爱你之类的这样的话。 嗯， 那其实也是希望呢，趁着这个马上节日要到来了，趁着母亲节，就是可以把平时一些想说的话或者我们的爱表达出来。 对， 那好的，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了。互动话题就是你有哪些难以启齿不知该如何表达的话语吗？那参与我们互动话题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回复关键字话语，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你有哪些难以启齿不该如何表达的话语。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我是英琪。 哎，今天是我和英琪来和大家互动了啊。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有哪些难以启齿、不知该如何表达的话语吗？英琪平常有这样的烦恼吗？ 那看到这个话题，我突然想起一首歌，就是、有些难以启齿的柔弱。 哎呦，我觉得可能这个话题对英琪来说不是问题， 嗯， 因为你如果不知道如何表达的话语， 我可以唱出来。 你可以唱出来，没错。 对，我可能是在有些、有一些无法言喻的话，可能在深夜里说会更好吧。 就是我饿了，我没吃饱呗。 嗯，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你当面说不出来的话，可以放在微信里说呀。 哦，这个放在微信里用头像来说是吗？ 嗯， 就是把字打到头像上，然后和他聊天，让他看到我这个头像有我想表达的话， 比如说还我钱。 对，你就在头像上写仨字儿，还我钱。哎，一直和他聊天，就发微笑的表情 啊，这个也不错啊。 怪不得我们英琪老换头像，这个微信一天到晚换头像，原来就是这个意思。 你真聪明 啊。那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想听听大家如何说了。那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回复关键字话语啊，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你有哪些难以启齿、不知如何表达的话语。 那么留言入选的听友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真是不得已，中间经过不会知，不会知。无谓问我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你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张闲置的健身年卡，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听说手机屏幕的辐射大，你换了绿色的壁纸，你在凌晨三点转发遥远城市有人猝死的新闻，再给自己定了五个起床闹钟。我们都知道健康的重要性，我们都想认真地过好每一天，然而我们一边重视一边怠慢，一边自律一边放纵，一边努力一边堕落。我们懂得许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我们浪费自己的健康去赢得个人的财富，然后又浪费自己的财富去重建自身的健康。我们焦虑地憧憬未来，忘记眼前的生活。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愿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留着体力做更有意义的事，和最爱的人一起共享人世繁华。